朝鲜中央通讯社就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已有一年一事5月8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反映全党全军和全民一致的要求和愿望，推举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而且提出了我们祖国历史上最宏伟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目标和斗争纲领。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是满怀着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党和革命最高领导者的无比自豪和荣誉，在贯彻执行党的七大决议的最后胜利的直线跑道上勇往直前的。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实现全社会坚决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斗争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深入进行，革命的天下之大本一心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祖国握紧并举的宝剑转变成一个东方核枪国、亚洲火箭盟主国，节节粉碎敌人史无前例毒辣的挑战，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堡垒，维护世界和平的前哨，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更熊熊地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促进总进军完成黎明大街工程等，创造英雄神话，谱写光辉篇章，而且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而奠定了牢固基础。一年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庄严斗争中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从而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一条永不变的哲理，就是党的七大所提出的战略路线是正确的。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以一心团结和自强力前进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接连不断地取得了引以自豪的成就，这一切都是金正恩同志的卓越而老练的领导所带来的光辉结晶。公报最后强调，我国全体军民将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一定实现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伟目标，来出色地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